旅行阅读会。 环球旅行家旅行阅读会，欢迎各位的光临，我是袁一。又是全新的一周周六了，我们继续在旅行阅读会当中翻开这本《北海道梦幻旅行》，跟随作者台湾 Miki 一起去获得一些如果你想去到北海道非常实用的攻略。在前几期呢，我们说过交通，说过美食，今天要好好的来说一说北海道超赞美景。北海道是位于日本最北端的一个岛屿，四季分明，物产丰富。北海道的四季大自然色彩鲜明，春青翠新绿遍布大地，夏百花齐放万紫千红，秋红叶和银杏交错美不胜收，冬白雪皑皑浪漫迷人，夏有凉风冬有雪，就是对北海道最好的描述了吧。这里一年四季都是美好的旅游时节。本月跟随袁一和作者台湾 Miki 一起开启北海道梦幻旅行。如果你对北国的印象还停留在千里冰封万里雪飘的记忆当中，那你很可能会错过生命中许许多多的精彩风景。来到四季分明的北海道，你会发现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这句话当真不假。在富良野和美瑛可以见到人为巧思和大自然的完美结合，踱步在薰衣草花田里不会只是等待爱情，还可以品尝一口薰衣草冰淇淋。连唯美派韩剧《冬季恋歌》的大导演尹锡湖都前来取景拍摄韩剧《爱情雨》。漫步在小樽运河附近的石板路街头，傍晚煤油灯点亮，飘来阵阵煤油味儿。一旁马车和人力拉车从身边经过，仿佛时光倒流，置身于日本大正年间的光景。或乘坐 SL 函馆大昭号的百年传统蒸汽式火车，乘务员和全车的大朋友小朋友一起同游同乐，感受全新的搭火车体验。总之，在北海道没有你想不到，只怕你玩不到。若有闲钱四处游，真是人间好时节。Chapter 4，北海道超赞美景，玩个透。札幌，被绿色围绕的美丽现代大都市。札幌是北海道的首府，人口接近200万，按人口计算是日本的第五大城市，面积1121平方公里，大概是东京都23区的两倍的，和香港地区的面积大小是相近的，是日本最北的政令指定城市。札幌在阿伊努语当中有大河流之意，代表此地为风平川流经的平原之地。在幕末时代前，札幌是日本人与阿伊努族人进行贸易的地方，直到1869年，日本政府将虾夷更名为北海道，并设置开拓使，开始对北海道进行大规模的开发，并依现代化的都市设计概念将札幌建设成为今日所见的井然有序的棋盘式整齐街道。如果从北京搭乘班机飞抵札幌新千岁机场，已是中午过后，加上办理入境手续、转车、搭车和旅馆入住的手续，正式展开在北海道或是札幌的旅游行程都会在当天的下午甚至是傍晚之后。所以在札幌住宿建议是以札幌车站附近的旅馆为首选，以节省宝贵的时间和体力。如果前一天先飞到东京，再乘坐 JR 特快锦台列车，也就是卧铺车，先后座号或是北斗星号，从东京上野出发前往札幌， 或是第二天清晨从东京搭乘飞往札幌的国内航班，会在第二天的上午抵达札幌。札幌市区有上百间的旅馆饭店，从青年旅馆、平价旅店、商务旅馆到顶级豪华大酒店都有，主要集中在三个区域：札幌车站、博野和中岛公园周边。而位于新札幌车站附近的喜来登酒店也获得不少中国游客的青睐。在北海道的三大旅游旺季夏季，也就是6月到9月，以及年末12月25号前后一直到新年假期，以及黄金周大概是4月底到5月初，都会出现一房难求的情形。如果想在这个时候前往，一定要尽量提前预约。札幌漫游路线景点全攻略。听完下面的攻略，美食购物、怀旧风情、户外休闲、观光工厂四条主题线路一次搞定全部行程。先说美食购物吧，你可以沿着札幌车站到大通公园地下街，再到札幌电视塔，到李小路商业街，再到博野拉面横丁，这样一条线路来行进。由于大多数的游客第一天在札幌的旅游行程和时间很有限，所以可以规划一个以美食购物为主、全程步行的轻松半日游景点行程。记住了吗？行程是从札幌车站开始，到大通公园地下街，再到札幌电视塔，然后去李小路商业街，再去博野拉面横丁大吃一顿。怀旧风情，以札幌开拓历史景点为主，也是传统知名景点，更是参加旅游团必游的观光线路，可以按照北海道大学到旧道厅，再到石祭台，再到札幌工厂来游玩。如果你想根据户外休闲这个主题来行进的话，以札幌的绿地公园为主，亲身体验这座美丽的绿色城市，特别适合春夏两季悠闲的漫游，可以按照二条市场到羊之丘展望台，再到札幌巨蛋，到北海道神宫，再到早岩山。观光工厂，如果有从事餐饮相关服务业或学界的人士，观光工厂的行程安排就会是一个不错的选择，更可以是一趟寓教于乐的旅行。按照场外市场到白色恋人公园，再到札幌朝日啤酒工厂，是不错的路线选择。以上的四条主题路线，美食购物、怀旧风情、户外休闲和观光工厂，其实也可以交错安排，或者是另择一日使用小尊 Welcome Pass 规划成小尊半日游加札幌半日游。在自助旅行的行程安排上，建议以区域、地铁线以及室内和室外来做不同的路线区分选择。例如观光工厂的路线，场外市场到白色恋人公园，到札幌朝日啤酒工厂，这三个景点都在地铁东西线上，这样呢就可以节省换车时间，也不容易在比较大型的地铁站里迷路。如果遇到雨天或者是冬季大雪的日子，那么就可以以购物商场、地下街、博物馆等不容易受到天气影响的景点为主。在札幌，这些景点不可以错过。札幌车站，这是北海道最重要的交通枢纽，便利的铁路通往北海道各地及日本本州各大城市。车站地下街人潮众多，周边有许多大型的家电卖场及百货公司，可以说是造访北海道必经的门户，不妨就从这儿开始认识北海道吧。 JR Tower，札幌车站直通的购物中心 JR Tower 由 ASTA、Stella Place、Pasio 以及 IPIA 所组成，有流行服饰店和精品店，并且有餐饮店和家电用品贩卖店等各式各样的商店。营业时间呢，大多是从早上10点到晚上9点。 ISTA 购物美食集中营， 在这儿，一楼到五楼是大型连锁3C 商店 Big Camera， 各式各样的 3C 商品应有尽有。六楼到八楼是流行服装店，日本国民品牌 ABC Mart Mega Store 的鞋品专卖店， Uniqlo Loft 生活杂货专门店都设有专柜分店。九楼有 Pet Land 等宠物用品店和 Can Do 百元商品店。十楼是拉面共和国，聚集了北海道非常具有代表性的八家知名拉面店。地下一层除了美食街，还有一间 Cocumin 的药妆店。Stella Place， 北海道流行时尚指标，这里集合了流行服饰、杂货精品、咖啡店以及美食餐厅、书店和北海道最大规模的电影院，是一家多元化的购物商城。六楼的 Stella Dining 汇集了许多知名餐饮店。北海道最高楼 JR Tower 的展望室 T38 入口电梯就设在 Stella Place 的六楼。JR Tower T38 展望室，JR Tower 不仅是北海道最高楼层的建筑，也是日本境内东京以北最高楼层的大楼，视野必定不会太差，但运气和天气成为了关键。如果视线能见度不佳，售票接待柜台的服务人员还会直接建议你不要买票了，不要浪费时间，也不要浪费金钱，算是难得一见的业界良心了。如果是男生登高访问的话，建议不妨参观一回洗手间，相信会有一番惊喜。这么说来，身为女生的我感觉特别好奇，那么女听友一定要带上你的男朋友或者是老公，你的另一半去 JR Tower， 让他替你去一探究竟了。大通公园地下街，以地铁大通站和博野站之间和大通公园呈十字交叉的地下商业街，集合了服饰、餐饮、特产、百货等140多家店铺，而且不受天气影响，可以尽情地享受购物的乐趣。大通公园位于札幌市中心，总长约1.5公里，宽105米，和名古屋的市区街道设计相同，早年是作为防空袭的防火通道，现在呢规划为公园绿地，也是夏季的时候露天啤酒节和冬季札幌雪季的举行场所。如果是春秋两季在这儿散步会特别舒服，炎热夏季还是直接逛正下方的地下街吹空调会更舒服啦。札幌电视塔，大通公园北端的札幌电视塔高147.2米，启用于1957年，也是由东京铁塔的设计者塔博士内藤多重负责设计的。札幌电视塔在90米高处设有展望台，可以360度的欣赏札幌市区的街景，在天气晴朗的日子，有时候还能望见小樽和日本海。由于札幌电视塔位于札幌市区的正中心，如果考虑预算、费用、参观时间和视野享受，在札幌只选择一处登高望远的话，那么就选择性价比最高的这里吧。李小路，在大通公园和博野之间是一条东西长约1公里、超过200家店铺的热闹商业街。这个地方是札幌药妆店和特产品店的集中地，更是游客逛街购物必访之地。必须要提醒，虽然这儿有很多的药妆店和特产品店，但同样一件商品的售价在各家店铺并不相同。如果是食品和药妆品，更必须要注意它的生产期和保质期，以免采购到即将过期的产品。博野，北海道的不夜城，晚上6点过后札幌最热闹的繁华之地，居酒屋、酒吧、俱乐部、卡拉 OK， 上千家的餐饮娱乐场所聚集区域。博野和东京新宿的歌舞伎厅、福冈的中州合称为日本三大欢乐街，美其名曰欢乐街， 换句话说，也是日本境内新宿歌舞伎町以北最大的场所聚集地了。夜晚来访的时候，街上真的是灯红酒绿，非常热闹。拉面横丁，这里是喜欢拉面的朋友的朝圣之地。元祖拉面横丁目前有17家拉面店，除了味增、盐味、酱油的口味之外，还有添加了当地特产新鲜食材，螃蟹、干贝、玉米等配料的北海道风味拉面。一般营业时间是从上午的11点到凌晨的3点。另外附近还有新拉面横丁，但是拉面店的数量会比较少。在这儿拉面店生意竞争是非常激烈的，所以汤头和口味都相当有水准。有口皆碑的店家在用餐时间前来一定要排队，所以要做好心理准备。日本拉面小常识，日本三大拉面是北海道札幌拉面、福冈博多拉面和福岛喜多方拉面。北海道三大拉面呢，是札幌的味增拉面、旭川的酱油拉面和函馆的盐味拉面，要记住咯。环球旅行家的旅行阅读会，我们在北海道这一期开启的是美景之旅。虽然是美景，会告诉你一些必去不可的景点或者是旅游目的地，但是美食依然是不可或缺的重要环节。如果你想了解更多北海道的旅行秘籍的话，广告之后不要错过下半段的环球旅行家旅行阅读会。我是袁一，稍后见。 雨声停下来，地球这边的事我不明白，一切自有安排。地球那边的事我很期待，今天未到来。听我说，听我说，醒来想

海道是位于日本最北端的一个岛屿，四季分明，物产丰富。北海道的四季，大自然色彩鲜明，春青翠新绿遍布大地，夏百花齐放，万紫千红，秋红叶和银杏交错，美不胜收，冬白雪皑皑，浪漫迷人。夏有凉风，冬有雪，就是对北海道最好的描述了吧。这里一年四季都是美好的旅游时节。本月跟随袁一和作者台湾 Miki 一起开启北海道梦幻旅行。接下来要带各位在北海道开启怀旧风情的路线。这条路线呢，是按照北海道大学到旧道厅，再到石祭台，再到札幌工厂来行走的。针对札幌市区的观光景点，我推荐怀旧风情和户外休闲两条不同线路的行程安排。怀旧风情以北海道的札幌开拓历史景点为主，户外休闲是以札幌的绿地公园为主，比较适合春夏两季休闲的漫游。当然，这两条线路的景点是可以交错安排的。北海道大学，北海道大学占地宽广，环境优美，拥有历史悠久的校舍和绿意盎然的校园，更以秋季银杏美景闻名全日本。北海道大学的前身是1876年为开发北海道而设立的札幌农学校，首任校长是威廉·史密斯·克拉克博士。克拉克博士返美时对送别的师生们说，年轻人要胸怀大志，这句名言也成为了北海道大学流传至今的校训。北海道旧道厅，旧道厅的全名是北海道厅旧本厅舍，完工于1888年，过去是北海道最高行政机关的所在地。巴洛克式的红砖建筑是北海道的象征，现已被指定为日本国家重要物质文化遗产。内部设有北海道历文书馆、北海道历史画廊，展示有关北海道开发历史的文物及资料，是免费开放的。石祭台原为旧札幌农学校演武场，约5层楼高的钟楼是北海道的著名地标，开拓时期的象征，现被列为日本国家重要物质文化遗产。如果是跟团旅游，旧道厅和石祭台是必游的景点行程，基本上这两个景点都是属于到此一游的拍照景点，不建议花费太多时间参观，而且不管哪个季节来访，现场总是会有大批的观光人潮。札幌工厂原址为1876年设立的啤酒工厂，开拓时卖酒酿造所，集合了美食购物、娱乐休闲的大型购物商城，商品琳琅满目，应有尽有。每年12月25号的时候，在中央广场还会设置有大型的圣诞树，而由反町隆史和江角真纪子所主演的日剧《三十拉警报》，更是曾经在这儿取景拍摄。接下来我们要去到的是户外休闲路线了，可以按照二条市场到羊之丘展望台，再到札幌巨蛋，再到北海道神宫，最后到早岩山这样的路线来行进。二条市场被称为札幌市民的厨房的二条市场，源于明治时期，已经有上百年的历史了。现在不仅是汇集北海道各地美味食材的传统菜市场，也聚集了很多的人气餐饮店。羊之丘展望台，展望台上树立着北海道开拓之父克拉克博士的雕像，也是北海道最著名的观光景点之一。在春秋季前来，幸运的话还可以见到大批放牧的羊群出现在眼前的绿色丘陵地。札幌巨蛋， 中国台湾旅日职业棒球选手杨代刚所属的北海道日本火腿斗士队的主场地。但札幌巨蛋除了棒球，也举办足球比赛以及演唱会等大型活动，也是2002年世界杯足球赛的比赛场地之一，是球迷朝圣选购纪念品不可错过的地方。另外，札幌巨蛋还设有展望台，可以眺望札幌街景。北海道神宫，位于圆山公园里的北海道神宫，侍奉明治天皇诏令，为祭祀开拓北海道的守护神大国魂神于1869年所创建的神宫，因当时的沙皇俄国已决定进入桦太及千岛地区，所以神宫的正门面朝东北，一直保护人民。北海道神宫占地广大，更是栽有上千株的樱花树，每年五月份樱花盛开，是北海道的赏樱名景。而神宫的御守，也就是护身符，是北海道独有的限定版，也是非常受游客喜爱的纪念品。枣岩山，海拔531米的枣岩山视野辽阔，和函馆山、小樽天狗山合称为北海道三大夜景，是札幌市知名的观光景点之一。从山路车站乘坐枣岩山大型空中缆车，这个缆车可以承载66个乘客，五分钟就可以抵达中富站，然后从中富站再换乘新型索道电车，三分钟之后可以直达山顶站的展望台，将整个札幌市容尽收眼底。遇到天气晴朗、视野好的日子，还可以远眺石兽平原和石兽湾。接下来的主题路线叫做观光工厂路线，从场外市场到白色恋人工厂，再到札幌朝日啤酒工厂。场外市场，场外市场的正式名称是札幌市中央可靠市场场外市场，如同东京的驻地市场，札幌市中央线脉市场是北海道最大的生鲜食品批发市场，这儿的海鲜饭非常有名，采用产地直送的新鲜鱼货制作，是丰富又营养的活力早餐。每家食堂价位不一，从1000到3000日元都有。场外市场和二条市场，一家是批发市场，后者是传统市场。早餐店的营业项目有些类似，但场外市场的选择性会更多，店面呢也比较大，而且可以接待旅游团，缺点就是离市区远了一点。白色恋人公园，采用欧式风格建筑设计的白色恋人公园，里面不仅是北海道知名饼干甜点白色恋人的生产工厂之外，还可以自己动手体验制作白色恋人饼干。此外呢，还有玩具博物馆以及巧克力博物馆，这个景点非常受女生朋友和小朋友们的喜爱。虽然不像游乐园那样有吉祥物可以出现，但是在享用甜点美食之际，会让你忘记是在工厂当中。朝日啤酒北海道工厂，目前札幌市内唯一的大规模啤酒工厂，工厂不仅可以免费参观，还可以试饮刚刚酿出的新鲜啤酒，每人最多可以试饮三杯。紧邻工厂旁的成吉思汗烤肉餐厅哈马纳苏馆还提供北海道产的肉质鲜嫩的羊肉和海产品，搭配北海道原产洋葱、南瓜等新鲜蔬果和朝日生啤酒，非常的吸引人。我们再来补充一下，看看北海道还有哪些其他景点和路线推荐吧。千岁唱货中心 Rara， 如果觉得在札幌市区买的还不够过瘾，在札幌通往新千岁机场的 JR 千岁线前一站南千岁站开设有北海道最大型的奥莱购物商城，让喜爱购物逛街的朋友可以在这儿 享受一整天美好的时光。定山溪温泉，距离札幌南方大概一小时车程的定山溪温泉，以绿色泉水以及河童传说闻名日本，不仅历史悠久，也深受游客的喜爱。渡边淳一文学馆，位于中岛公园旁边的渡边淳一文学馆，是以《失乐园》一书声名大噪的日本畅销作家渡边淳一的专属文学纪念馆。整栋文学馆由建筑大师安藤忠雄负责设计，馆内展示了出生于北海道的渡边淳一的著作、生活用品以及生平事迹，更有其《失乐园》的亲笔手稿。中岛公园，坐落在札幌市中心的中岛公园占地面积大概有 0.21 平方公里，入选为日本的都市公园100选公园之一。其中建成于1880年的风平馆是当时北海道开拓史的迎宾馆，现被列为日本的国家重要文化遗产。这儿关于札幌的著名景点和必去之地已经通通罗列给大家啦，希望对于各位去到北海道有很大的帮助。而之后呢，我们还会前往小樽，有一些实用的攻略。当然这个月的旅行阅读会要告一段落啦，因为这周六呢已经是这个月份的最后一个周六了。所以到这儿呢，关于北海道的梦幻旅行，我们进入到下一个月的周六的时候再继续和你一起来分享。也欢迎你下周六同一时间继续关注环球旅行家旅行阅读会，我是袁一，稍后为你带来诵读小站，拜拜。 春风得意，花开为你，读经典剧本，看仁义大戏。 你还有什么事瞒着我？ 没有什么。 好孩子，那你记住妈刚才说的话了吗？ 嗯，记得住。 凤儿，妈要你一辈子不见周家的人。 好妈。 不要歧视。 北京文艺广播开播24周年特别呈现诵读与观剧，详情关注北京文艺广播官方微信生日季菜单，参与活动，齐聚话剧盛典，故乡文艺盛典。祝贺北京人民广播电台与北京人民艺术剧院达成战略合作。 欢迎收听易购时间。节目的一开始呢，先各位来说一个消息。前段时间呢，我们举办的八块三和五粮液股份的一期精酿酒的活动，没想到是得罪了不少的朋友，很多朋友呢都打来电话来质疑活动的真实性了。你像手机尾号是6687的雷先生啊，就说了，这市场价呢是3180块钱的五粮液股份的一级精酿酒，1500就能买一箱，然后还送一箱，又送1400的话费，算起来一瓶是8.3块啊！我一听赶紧打电话吧，结果电话接通之后告诉我说活动结束了。我看一下你们这个活动肯定是骗人的。还有一位王先生呢也说了，正开着车呢，听到说五粮液股份的一级精酿酒是8.3块一瓶，好不容易找好地方停车吧，结果你们跟我说活动结束了，你们这是搞什么呢？那么面对大家提出这些质疑呢，现在呢就让我们来联系宜宾五粮液股份有限公司的富贵吉祥一级精酿酒的销售负责人胡总，请他来证实一下。胡总您好。 啊，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嗯，胡总您看，最近咱们这个买酒送网络话费的活动本来呢是办得挺顺利的啊，但是呢前两天呢有很多朋友都给我打电话了，有朋友就说了，说你们这个电话是一直占线，根本就打不进去，这是在欺骗群众。